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98集，前往公主岛。 是那个女占星师。 刘清波上前查看，发现那个女占星师死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她五指沾血，手上却没有伤口，说明血可能是别人的，眉心有个血洞，应该是子弹造成的。汤姆也蹲下身，端详了好一会儿。 这应该是我们的子弹， 之前我们就怀疑过他可能被魔物附身了， 加上他们白天还听见枪声，这两件事儿不难联系起来。冬至问张宇， 现在迷宫里还有没有残余魔物存在？你能感觉到吗？ 以前只要变大身形就能看见，但现在被你们砍了好几条触须，还有一只眼睛也没有了。我受了重伤，需要休息，暂时没有办法了。 那我的同伴呢？你能感知到他们在哪个方位吗？ 他们要么就是已经离开了，要么就是又绕回岔道里去。这里除了我，没有别的考验了。 当然，魔物是个意外，波贝叶的残魂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大家料到了开头，却没料到了过程。不过，抛开这个意外，四个岛屿的关卡的确各有特色。迪安娜岛是森林与丧尸，罗斯岛是鹰爪女妖，满月岛是迷宫与巨型章鱼怪，公主岛则是冰雪之城与美人。如果没有天魔残魂出没的阴霾，众人必然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公主岛，而那也将是得到终极目标金苹果的目的地。冬至试图拨打威廉给他的电话，但却一直打不通。张松撇了撇嘴， 再厉害的科技也有故障的时候，还不如刀剑来的可靠。 他看了看汤姆阴沉如水的脸色，这话终究没有说出口。汤姆虽然着急，但也无办法，只得跟着冬至他们继续往前走。有了章鱼带路，众人再也没有误入岔道，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已经顺利地走出迷宫。但这一路上，他们也再也没遇上任何的人类。汤姆心系莉莉丝和威廉他们，不愿意跟冬至他们一起去公主岛，冬至就把电话给了他。 你可以留在海边与威廉他们保持联系，实在不行还可以乘坐快艇去公主岛找我们，或者直接退出比赛。 在汤姆的目送下，他们一行六人连带一只章鱼怪乘坐快艇前往公主岛。公主岛外的迷雾要远比其他几个岛来的浓郁，几乎都是乳白色的雾气将整个岛屿团团围住，形成一层天然的结界。随着快艇逐渐的驶近，白雾之后的公主岛也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。 哇！ 李海尔自忖定力不错，可这时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。那是一座几乎被白色覆盖的岛屿，岛屿上是冰川铸就的城堡，如同童话忽然从书上跃入现实世界。但这里并不靠近极地，冰雪全是运过来之后用特殊的方法固定在这里的，为的就是这次比赛。美国人可谓大手笔。杨守一问， 之前是谁抽到了公主岛？ 法国人和东南亚的箭头师吗？ 因为法国人之前跟着格雷斯一起捉弄他们，众人对法国人都没有什么好感，要是这次比赛被法国人捷足先登，那比威廉他们拿到冠军更加气人。 这座岛上有什么考验吗？ 只有冰雪陷阱和伊丽莎白，不过伊丽莎白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拿到金苹果的。 你对伊丽莎白擅长什么？ 他有士兵，许许多多的士兵，随时随地就能冒出来。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含糊，但冬至等人很快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在他们踏上冰雪之城公主岛的那一刻，仿佛感知到他们的到来，无数冰雪化成的尖利荆棘穿透地面，在他们的周身纷纷冒出，如无声的欢迎仪仗。众人吓了一大跳，连忙闪身躲避， 但冰雪荆棘冒出来的速度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。在几秒之内，荆棘就已经迅速立在他们周围，形成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冰晶。柳丝的反应稍微慢一点，旁边尖锐的冰晶差点刺穿他的脚底，给他来了个对穿的窟窿。 梅卡，你能不能跟你的朋友取得联系？ 不行啊，我身体的能量都被耗光了，连变大也很吃力。 大家只得小心翼翼地在冰雪丛中穿过。李寒儿一不留神，肩膀擦过冰晶的棱角，衣服马上就被划破了。 小心，这些冰比真正的刀剑还要锋利。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冰雪不再是令人惊叹的自然现象，或者可以供观赏的艺术品，而是能够杀人的利器。冬至忽然觉得，法国人即使比他们先来到这里，也未必更加有优势。而且对方并不知道金苹果就在这个岛上，也许遇到挫折之后，又掉头去了别的岛屿。所以游戏规则总体而言还是挺公平的，实力固然重要，运气也占了很大的成分。等到终于穿过了这一片冰雪荆棘，地上又有一大片冒了出来。张松不耐烦了，直接祭出剑，手一松，长剑直接飞出去，自己身前的荆棘冰晶瞬间被飞剑削平至小腿以下。荆棘源源不断地生出来，剑光也在空中交错纵横，目光之下白色炫目至极，从他们所走的路一直延伸开去，遍地都是冰晶碎片，熠熠生光，宛若散落的珠宝，无人拾取。看得梅卡惊叹连连，见众人收剑入鞘，还有点遗憾。 你们继续啊！ 冬至哭笑不得。这只章鱼别看体型又大又聪明，在心智上绝对比不过看潮生更成熟。 我们要进入这座冰雪之城，那里面有什么陷阱吗？ 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来过。之前我一直在北冰洋下生活的，不过伊丽莎白的武器很多，这里就是她的世界。 似乎是为了回应章鱼的话，漫天飘下的雪花须臾之间在空中凝结，变成了手持长枪身穿盔甲的士兵，排山倒海，一眼望去千军万马朝他们呼啸而来。 撒豆成兵！ 杨守一的语气满是惊奇，没料到在这种地方还有人精通这等道术。 那个伊丽莎白应该可以控制冰雪。 刘清波向来是越战越勇，迎难而上的人，这次带来了伏魔剑出来，恨不得向全世界都炫耀一遍。奈何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伏魔剑的来历，也不知道钟馗是谁，他苦于杀丧尸没有成就感，眼看现在这么多敌人，他反倒兴奋起来。伏魔剑似乎也感应到主人的情绪，在他手中蠢蠢欲动，嗡嗡作响，已是迫不及待。刘清波索性放开手，任凭伏魔剑飞出去。伏魔剑遇上冰雪士兵，如同狼入羊群收割韭菜一般，剑光所到之处，冰雪士兵的人头纷纷落地，而他们的身体还保持着在冲锋陷阵的那一刻。放眼望去，全部少了脑袋的冰雪士兵非常整齐，齐刷刷地立在那里。刘清波收剑入鞘， 有点像兵马俑， 也不知道后面的人来了会不会被吓住。 冬至看着这一大片无头士兵，觉得还挺好玩。忽然李寒儿惊叫了一声， 地面裂开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